行行行行行， 对不对？ 行行行， 对不对？ 哎，我会，咱俩说， 快把人 会说啊，会说，咱说那俩人的那种，哎，俩人的那叫， 但是得有折韵啊。 那当然当然， 快把人讲究 俩 折韵， 俩人俩花唱嘛。 啊，对，花唱折韵， 好不好？花唱花唱啊， 注意折韵啊。 啊，好，嗯，那个咱俩唱，咱俩唱就得一人一句啊， 一人一句 啊，一人一句嘛， 就上下句。 哎，对，我唱上句，你唱下句，我带着你走，真的。 这么唱一人一句啊？ 我不带着你，你这是往哪边走啊？我你不得有人领着吗？你又不会？ 不是，我倒不会了。 对 不 对， 不是你说上句，我得跟着您下句走。 那当然是啊，那当然是，要不然我怎么叫我是主角呢？ 好，您主角，您来，您来， 好不好？一块儿来， 一块儿， 预备起。 嗯，还挺齐齐。嗯， 嗨， 怎么头一句就嗨呀？ 哎，你刚才有嗨没有？ 我们这是说的半截嗨 啊， 我们这是术语，这叫炸口 啊。 嗨 啊， 有一秤花，我们这嗨 还是的吗？你唱了没有？ 我唱了， 还是的。你虚你嗨，怎么就不能我嗨一回呢？ 您嗨， 对不对啊？ 不是由我们这传下来的，就 对呀。你当初李润杰同志唱这段快板的时候，唱的是不是嗨呀？ 有嗨啊。 对呀，后来他那徒弟张志宽唱的时候有嗨没有？ 有嗨。 你看啊，你看这个李润杰是嗨 啊， 张志宽是嗨， 怎么这么别扭？ 完了你呢？你也是嗨 啊？ 你们仨人都能那么嗨，我怎么就不能嗨一回啊？ 我行行行。你也嗨，这还争呢？你愿意怎么嗨你怎么嗨 啊？对， 您来您来， 你让我嗨我还不嗨了？ 来吧，注意折韵， 嗨不嗨还不行，感觉 就是习惯了。来吧来吧，哎，嗯，俺们山东快书拿着那铜板啊，才这么打呢。咱这是竹板， 管着吗你？ 咱这不是山东快书， 嗨，他是打竹板 啊， 是吧？ 你后面唱整句话多好，给你接呀、啊，仨字怎么接啊？ 嗨， 嗯， 他是打竹板， 嗯， 他是竹板打，他是一打竹板打竹板，我是死气别咧打竹板， 你把他劈了，你把他打劈了，死气别咧干什么呢？你唱整句话我好接。身段不错，就是没词儿，嘴里头说话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看你说呀、啊，您再来一遍，我好接。这哪儿啊？我这说，您来一遍。 嗨，打竹板我是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哎，好好好好好，真好啊！ 好， 好，好，好。你看，我要不领着你行吗？ 你领着我呀！ 啊，我要不带着你，你能唱出这么好词来吗？ 您这是带着我呢吗？ 嗨， 我这给你找辙还得。 嗨， 啊， 打竹板，我这走上台， 我是满怀豪情唱起来， 挺好 啊。 打竹板，声挺大。该你。 改革。改革开放传佳话， 嘿，好词儿！ 哎呀， 好词儿，好词儿，好词儿！嗨，打竹板他是稀里哗啦儿。 我是现编现唱不打奔儿。 好， 呵， 太好， 费劲， 好。 哎呀，我就愿意带着你演 啊， 我可费了劲了呢。 嗨， 就这嗨手。 他是打竹板 啊， 我们这个对口数来宝唱的真叫棒， 你爱跟谁唱跟谁唱，走吧你。我汗都下来了。